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上台，但是第一次是缺席，因为 COVID-19， 所以还是算是第一次哈。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跟大家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要分享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8-21节。这是讲冤念是吧？ 是 是啊、哦，好，好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8节开始，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代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所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恳求神你今天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借助这圣灵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主啊，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12月31号，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很慢的？啊，有啊，还有啊，那你啊，快乐的日子，我跟你讲，快乐的日子都是叫我们觉得很快，对不对？只有，这不是小弟，你受了什么委屈吗？现在让你觉得很痛苦吗？只有痛苦的时候，就是这日子觉得难熬，怎么这么的？怎么这一天还不过？怎么这样还痛苦？所以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很快乐，每个人都觉得日子很快乐啊，日子真的很快。希望明年新的马上就接着新的一年来了，希望大家更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恩满意在你们的教会，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今天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在刚刚所念的以弗所书三章那边8-21节，那边讲到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喜欢在比来比去，对不对？哇，这个人常常他车子比我大，是不是？啊，比来比去啊，保罗不是这么比，保罗觉得他在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是他觉得他非常神的恩典对他非常奇妙，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非常奇妙。他讲赐我这恩典，叫我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他有个神 要他有个任务，把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外邦人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可能坐在这边，每一位都坐在这边，你回想一下得救你是怎么得救的。我在想，我们除了感谢神以外，我们也当感谢当年使徒保罗，因为他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救恩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传给外邦人，他真是他是很努力的人。所谓测不透，这边讲的测不透，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话来说，就是用我们这个有限的小脑袋，不管你的智商是只有50，你的 IQ 只有50，或者是像有的人天天夸他的智商有157，不管是智商50或者是157，既然我们都同坐在这边，同样蒙恩，上帝都同蒙到上帝的救赎，到底神怎么救我们？真的，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要救，真是让人想不通。因为从小我们家隔壁就是一个聚会所，他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我在防空洞上放鞭炮，所以他们讲他是小魔鬼，那个底下不当然不是传道人不会骂的，但底下有些信徒就在说，哎呀，小魔鬼小魔鬼，那小魔鬼也信了，不但信了还成为神的人。想不通，想不通，说不清，真的想不通。说呀，使徒保罗出信主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少，他还敢在教会来比来比去，没想到他到年老时候他要被他砍头的时候，保罗是被砍头啊，砍头的时候他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敢在教会比，他跟世界比，他讲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还真的别小看保罗，你我们又发现他真的是罪魁吗？他真的是小吗？不是，因为他是拥有的是傲人的身份。傲人在腓立比书3:5-5那边谈到，我第八天就受隔离，谁会这样子做？那就是纯的以色列民。他讲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纯种。今天这些我相信以色列民非常自傲，对不对？打人家打的，不过这个不去说他，就是他的有个傲人的身份，他不是这个，他有傲人的身份，他不但有傲人的份，他还有显赫的学历、学问和经历。使徒行传那边说到，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哇，他是怎么样？他是犹太人，他就叫他犹太人。他是在基利家的大树，这是一个大城吧？这是一个大城，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来的台北市的人就看不起在乡下的那个人，乡下的那个人那些人，我觉得自己住在台还是文化区，文化区啊，就这样，那是大树。所以在加玛列，当时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的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还热心侍奉神。他不但如此，他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在腓立比书3:6讲到，他讲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是我是无可指责。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可以说，你讲刚 有没有没有犯过罪的？不是的。就律法上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觉得他们是不会犯罪的，他们有的，他无可指责，他是无可指责，他按照律法来说，看，真是这种道德水准非常高。他又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扫罗人那天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什么道，就是主耶稣这个主耶稣的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他有大的权柄，他是中狂热的宗教分子。保罗这个犹太人，他的这种具有傲人的保尊贵的身份，是真犹太人，在真犹太人的眼中，在保罗的眼中是容不下纳撒勒人耶稣的。纳撒勒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到，那是拿但业，后来也是十二使徒之一。拿但业原名叫巴多罗麦，曾说过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看不起瞧不起这个小城的人，纳撒勒这个点那个小城不会出什么好人，不会出什么好东西，不会出这样。当保罗得到大祭司的手谕，他真的高兴，他就去抓那主耶稣的门这些门徒信徒。但是他走到大马色的时候，一道光照下来，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呢？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有没有研究过《孙子兵法》？没有啊，《孙子兵法》有一个叫做《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哇，这文言文真的很难懂啊！我等等再解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百战百胜固然很好，但是你这件并不是其中的好中的最好。百战百胜，你有好的武器，像美国一样，因为你有好的武器，好的先进的飞机科技，你打阿富汗，他也没打胜，打了最后回头后面退出来了，打胜是应该的，对不对？打越南也打不胜，本来应该打胜的，这你又这样摆着摆着，你应该这一招意思就好中之好。虽然你打百战百胜固然好，不过不经过战争，但是呢，不经过战争而使敌人屈服的，这才是得到上好中的好，懂得吗？你呢，就跟我们讲，我们管教孩子，阿丹也小时候被我们打过啊，我也被打过，我爸爸就在那时候，我在教的时候，我不喜欢读书，小时候不喜欢，后来还好。所以我吃这个吃枣子吃了很多啊，所以靠一靠敲啊，我怎么会说到这边啊？好，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招真的厉害，这一招真的厉害，拳头还没有出。主耶稣的拳头没有出，凶悍的扫罗就在大光中伏倒在地。神让他眼睛光照着他，他没办法看，他伏倒在地。他瞎了他的肉眼，但是他开了他的灵眼、心眼，让他伏倒。你是谁？好 好温和啊，不像保罗的这罪行。我这啊，当然你是谁呀、啊？我就是你。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奇妙，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保罗这个凶狠的保罗就完全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降服的。这不是孙子兵法里面最好的，根本没有，还没有用到出到拳头，还没有用到什么，什么都还没用，他已经降服了。主拣选了保罗，主拣选了这个保罗，成为早期教会中最有影响的福音战士，所以才指派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做了三四次当时来说在的宣教之旅，宣教之旅不简单哦。我跟师母下个礼拜开始第71趟的环岛的福音教初级，我们到各个农民之家一个养老院去。我们现在他保罗只做三四次，我们就不要小看人家是走路啊，我们是开车啊，坐火车。他这整个欧洲，从小亚细亚的欧洲在这传福音三四趟，足迹遍及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建立了许多教会，并且留下尊贵的，最主要保罗留下尊贵的书信。新约一共几篇？几卷书？新约啊？新约旧约几卷？39。旧约39卷，39 27，新约就27卷，哦，一共66啊。你们没关系，从今以后就记得了。其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我们明知道如果加上一个作者不明的希伯来书作者不详的，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也是保罗所写，这一卷也算保罗的话，就14卷，27卷有一半以上是保罗的书所写的。你看他的分量重不重要？真的重要，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学识，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他又在加玛列门下，所以神把这样的重责交给他。要是连字都没学过的，就叫那些渔夫要写圣经，我不晓得他怎么写书信。不过神总有办法。但是我讲的神选择一个人，就当选择我们也是一样，影响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深。所以每次读到保罗的书信，也许不都会让我们心中会激动不已。若不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像保罗这样的人，神真是这么不乖的人，他把他训一点，他点他一下，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腿掰了，或者是什么眼睛瞎了，或者什么，都轻而易举，但神拣选了他。所以我们如何能明白隐藏在创造万物在神里的奥秘呢？那就是圣经。今天我们上帝留下圣经给我们，真是这么讲。所以让我们知道人子来为了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有一个人，美国人叫亚德斯的人，他住在德州，他自己有一片很大的地，大概是传下来他的先辈给传给他的，像一间乡间的土地。他常年就是牧养羊， 牧羊为生，他一大半的一大半生都是在这个他的地上在牧羊，牧羊。他辛苦的牧羊在这些羊，这些羊群。有一天，一间石油公司的探勘队，他们认为他们来了，认为这个地方他的土地里面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丰富的石油，所以请求他同意开采，让石油公司开采。订好合同以后，石油公司就派了个工程人员、工程车进来就挖了。真的不久，石油就出来了，出来了。哇，他一夕之间就怎么样，成了暴发户了。他一夕之间成为亿万富翁。但是我们很多人，你也可能像亚德斯一样，你们家底下可能也有石油，不过你们回去不要挖，自己挖。我们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但是我们这样有几个像亚德斯这样的幸运呢？大部分人都在自己的地上过着穷苦的生活，一直到死。在荣家有个伯伯，因为我们这是专门做荣民的这些福音工作。有个荣家有个伯伯，每次经过教会，我们在就业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发一点小点心和小礼物。他就每次经过，他就要伸手一要，那我们就给他。我们讲你进来坐嘛，他就不肯，他吃了就觉得很满足了，他等。这就是大部分世上的人都是这样。他从不踏进教会，他所得到的不过是几个小饼干，只满足了他的豆腐而已。真是他失去救恩的永生机会，真的很可惜。永生机会，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他要拯救每个人，他不是这样的拯救，他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每一个人，你都在，因为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怎么样，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上帝的心意，这就是耶稣的心意。感谢这么多年在主里面的服侍，有时候真的很服侍很辛苦啊。尤其师母四月份摔了一跤，把髋骨跌断，他医生警告他六个月不要下床乱动，他第二个月就开始在这。有时候很辛苦，有时候看他的背上，他因为有根钉子有点凸出来，所以扯到一根筋，睡觉又只能一个姿势啊。不过真的很辛苦，有时候身心俱疲，感到真是无力。师父走不下去，真的走不下去，那在那根钉子怎么老扯的，走路都走了。但是基督那扯不透的丰富的恩典，使我们得到激励。所以我们，所以现在钉子还没拔哈，准备大概四月才要，医生讲一年才完。他已经开始筹备第七十一趟的环岛福音初级。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上帝那边来，扯不透的丰富，真是扯不透的丰富，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站起来。真的，那不是我们有什么聪明或者努力或者是能力，是神扯不透丰富。以弗所书3:20这边讲到，神能造就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心里的大力冲出成就神能，你不是我们能要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他讲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神。神给你力量，神给你能力，神给你智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第二个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信心。在十二、十三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信心。保罗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却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所以保罗重生以后活的是那么样的喜乐，他服侍上帝是那么样的尽心尽意尽力传福音。他真的传福音是那么充满着爱，充满着爱心。他在罗马书那边八章那边他的自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不是。难道是困苦吗？不是。难道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人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他讲我们深信，因为我深信，保罗才这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后，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能叫我们与神。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里的。感谢上帝。福音，传福音不是一个辛苦的事。有人看我们很辛苦，你那么老了还要去传。我想还好，我们协会自己，我们自己办的协会，我们没有退休制度。普通的教会65岁要叫你退休。上帝赐这样恩典，上帝赐给我们经费，我们两个人，不止这两个，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理监事会，但主要的，怎么两个人撑起来？有那那那那，你们这今年，哎呀，你们都拿到背心了。啊，你们这送的这要多少钱啊？你们有没有钱啊？怎么会没有钱？我们上帝百万富翁，我们出来，我跟师母出来侍奉的时候就跟上帝讲过，要钱没有，要命两条，钱是你的，你要给就给，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信，这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经常都是这已经不晓得第几版了，你们还是旧版了，现在有新版，我这也是旧版。关系，我每年今年还订少一点，一天都在2-3千件，一定也感谢神。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力量的源头。我的小时候，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电视剧叫《大力水手》，还有没有？还有啊。我们说我现在不看了，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看那个电视戏剧电影的。这个主角叫 Popeye， 对不对？ Popeye 是个独眼龙，是个独眼龙，而且不修边幅的个子很瘦小的一个小水手。平时他总是他抽着一个大烟斗，对不对？他这种很神气的样子在这儿。他有个爱人，他有个女朋友叫什么奥利奥啊， 他这个女朋友经常他们就争风吃醋啊，跟那个那还有他的情敌，还有个大最大的情敌是一个非常壮的一个情敌，叫布洛托布洛托，又壮又大又的那样，他的情敌哇，波派每次被他的情敌看看看一样打得头昏眼花。这时候正在他最紧张的时候，梆梆梆梆梆梆，那个音乐怎么样？老爷忘掉。哦，一罐菠菜精浆就吃下去，吃下去，呜、啊！哇，这个肌肉长起来了。打怕最要在那，他吃了一罐菠菜精以后，他就变成力大无穷，把这个大他的情敌的一拳就打倒了。信心如果像我们的血糖、我们的血压。像我们胆固醇一样，你吃一颗什么药丸就突然就消失了，或者就突然就增大了。信心如果是这样子能够控制的话，就像大力水手一样，一块菠菜精就让它从力大无穷，可以击败一切的敌人，可以这样。但是今天的社会的悲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个，因为人没有信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们非要这样子，非要那样。我们的外面这信心，我们的现实盖过我们的信心。所以，当这些门徒跟在海上的时候，有一天起了风浪，门徒就紧张，风浪来了，怎么办？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风浪这么大。耶稣竟然睡觉，耶稣后来醒了，他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信心虽然看不见，但是它里面的力量能够产生外面的变化。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靠个人的智慧能力，而是来自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面对今天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北欧俄国乌克兰在还战争结束了没有？好像还没结束哈，一直讲快要结束了，还是没结束。中东以阿的战争又被点燃，南海、台海紧张情势，各地骚扰不安，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我们台湾政府现在买了很多武器哈，啊，很高兴买了很多。但是都还没运到，可惜还没运到，啊，有死神无人机啊，有布雷机啊，有火箭啊，有飞弹啊，有坦克，有飞机等等，这些新式武器，我们真的感到安全了吗？你真的感到安全了吗？早年，中国为了抵抗北方来袭的游牧民族，大兴土木建立了1500英里长的万里什么长城，有没有去玩过？去看过啊，可以去看看。不过现在都是小段，宽12到40英尺，高20到50英尺，很伟大，这个就到万里长城，就因为从此就可以高枕 无忧了，永保太平。结果呢，在建立出来100年之内，3次被游牧民族攻进来。怎么攻进来的？不是把城墙打倒，城墙的很坚固拉出来。攻进来是因为他们买通了那个守卫的卫兵。所以在人心，如果你没被建立，你有卫兵，你给塞一点钱，他要把门打开让人进来。 三次都是这样。我们的一直在见外面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人的品格上面，我们有时候忘掉建立，就在吃啊吃啊吃啊，吃得越来越壮啊。但是我们对孩子，吃下来维他命吃了没有？啊，养乐多吃了没有？但是呢，我们如果忽略孩子的品格，就像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一套是永久保证系统，永久可说安全、完美、安全的。就像没有一个医生可以保证药到病除。几年前我坐在荣总动手术，你看动手术医生一定给家属一个什么，要个签约书哈，签约保证书是吧。这保证书不是保证你手术一定成功，是保证如果手术失败医生一定没有事。你不要以为那保证书是保证你成一定药到病除，没得事的。感谢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因为我们因信，所以在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靠的得胜的是那信心，当然我们要靠医生，但是更重要的是信心。我们的上帝都可在任何弯曲被拥有的时代，在患难危难的中成为义人的力量，成为义人就是要信靠他的人的力量和保障。第三个，回答快一点，长阔高深有根有基的爱心。第十七、十八，使徒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月二十五号，刚刚不久以前，新北的一个国中三年级，大家都闹得很，就是发生围攻击事件啊。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女同学到了别班去，她就是中午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去，她在那边可能吵到喧哗，当班的那一班的有的同学就起来制止他们不要再，就是这么简单。这么轻微的结果让成这个女同学，她就找她的干哥，别班的干哥过来，使刀刀刀见骨，刀刀要害，有这么大的仇恨吗？我们到底人的心里面到底在哪？马太福音24:12，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Patrick 在美国，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上帝拣选了他，但是不晓得要做什么，他只觉得上帝拣选他，他在教会里面的啊。但是到了1999年4月20号，不晓得他当中还有记得，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高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那一次的枪击案造成了13人死亡、24人受伤的惨剧。那这个 Patrick 就是当中的一个受伤者，他是侥幸被生存下来，让他开始思索人生的问题。他受了这次重伤，他才看到那么多人死伤，他开始思索人生问题。但是他心里面非常的恨意，我没做什么，就被他枪手这样子，还有这个更多的被他心里面那种恨意没办法，所以一直过了好多年好多年，神让他认识到宽恕的真正意义。宽恕真正的意义不再是专注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注意啊，宽恕你，有人得罪你，你要宽恕他，不是他做了什么， 你一直专注在那个上面，你永远不会关注别人，而是专注在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懂得吗？你老是专注在那个仇人身上，你没办法去宽恕。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些迫害他的人或祷告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当这个柯林惨案发生20年，潘雪克可以完全，他学会在基督里面可以完全的原谅迫害过他的人。我希望我当然我们中间也许你没经过这样的痛苦或者的，但是我们好多时候一点点小事跟人就都没办法。我们要学会效法耶稣基督，却学会饶恕，面对，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魔鬼，面对的世界的外面的这种残忍，对对，这个我们要是不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没办法的。所以最后我用保罗的书信当中的一个爱篇这一段念给大家听。爱是很久忍耐，大家都会背了，有的又有什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真的在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们给我们爱心，能够去爱那不可爱的人，是吧？求你给我们信心，因为靠着信心我们才能走完这世界的道路。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